悲观和低落的时候呢，一定要用越来越好的心态来刺激一下，再来听听看这些温暖系的主打歌。 Yesterday 很模糊，那时梦很美，有个他会让我想飞。 Saturday 听着风，傍晚的海水，沙滩上 时装周刊推荐，满满的大牌新装，让自己的眼睛 OK。 米其林餐厅推荐，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，让自己的嘴巴 OK。 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，这里是 OK 音乐。 OK， 欢迎准时来到今天的 OK 音乐，我是苏宝。每一次过年回家的时候呢，都让我们很多新的感触。过年的时候呢，走亲访友就是家庭感情最好的一个体现，一家人说话做事呢，总是会真心的站在为你好的角度，无时无刻透露出对你的喜欢，所以家人呢是一笔宝贵的财富。而对于已婚人士来讲呢，这个问题会相对复杂一点，很多在面对的是怎么让原本不是一家人的一家人呢变得像一家人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最重要的就是用心。 青春也不是没伤痕，是明白爱是信仰的眼神，什么特征人缘还是眼神，也不会预知爱不爱的可能，保持单身忍不住又沉沦，兜着圈子来却又是苦等。人的一生，感情是旋转门，转到了最后真心的就不分。有过竞争，有过牺牲，被爱筛选过程，学会认真，学会忠诚，试着才能生存。懂得永恒，得要我们进化成更好的人。青春有时还蛮单纯，相信幸福取决于爱的深，读进化论我赞成达尔文，没实力的就有淘汰的可能。我的替身已换过多少轮，旧情人心中变冷，我的一生有几道旋转门，转到了最后只剩你我没分。有过竞争，有过牺牲，被爱筛选过程，学会认真，学会忠诚，试着才能生存。懂得永恒，得要我们进化成更好的人。哦，有过竞争，有过牺牲，被爱筛选过程，学会认真，学会忠诚，试着才能生存。懂得永恒，得要我们进化成更好的人。化成更好的人。 每个人呢都需要在爱情、在家庭、在事业的磨砺当中慢慢进化成更好的人。而如果现在的你呢还在爱情的路上慢慢的寻觅，也不要着急，因为单身的日子和你的人生长河相比起来呢实在是太短暂了，所以一定要好好珍惜每一个单身的夜晚和时间。 夜了为什么还不想睡，除了你我还在思念谁。我并不是害怕黑寂寞，却喜欢 想再重新和你爱一回，让伤心的回忆统统都给化成灰，曾对你说没爱无所谓，其实自己脆弱不知道应怎么面对。在街上给冷风吹，等着你来温暖我心扉，终于也掉下眼泪，爱情不知不觉得不翼而飞，请你永远都把我妈喝醉，那不用心后日日夜夜为你心，你的爱曾经是绝对，我一辈子都会为我的愚昧而后悔。夜了为什么还不想睡，除了你我还在思念谁，整个我包围，好想再重新和你爱一回，让伤心的回忆统统都给化成灰，曾对你说没爱无所谓，其实自己脆弱不知道应怎么面对。 心照顾，又听到你的消息很满足，就别追究谁痛苦。 曾经是偎在一起无话不说的兄弟，现在难得再相聚，却都已低头不语。你拍照分享朋友圈，觉得最有意义，却忘记把简单快乐的你留在这里。曾经回到家总要关心爸妈的身体，现在却不停盯着让你沉默的手机。你总会花很多时间点赞在人群里，却忘记对爸妈真心说声我爱你。以为最远的距离是失去他的消息，以为最近的关系是彼此发着信息，以为最美的风景是图片中的记忆，以为最好的回忆是把心留在过去。时间流逝，把目光投向身后的你，伸出双手拥抱彼此真实的相遇，带着你的温度走向辽阔的天地，放下手机，让爱回到生活的轨迹。

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，我就会想起你，笑着说，哎，很高兴认识你。 这首歌《命中注定》好像很有宿命论的感觉，不过想想呢，确实缘分是很神奇的东西。为什么在千千万万的人当中，你碰到他做你最好的朋友，做你的另一半，而包括每天见面最多待在一个办公室的同事，这些同样都是缘分。而接下来呢，继续来分享一下方大同这首歌，叫做《爱在》。 买了菜，他跟他慢慢的炒着菜，稍微擦干回家走得快，爱无处不在，可是物质却不来。上阳台，他拿走死掉的小盆栽，他对着啤酒杯灯下载，爱无处不在，可是到处有悲哀。爱在大街上小路上每个人爱，谁却爱在小岛上不愿离开。难道爱在不该爱的时候才爱，就算百不意外总有爱在。爱在我爱在黄昏看谁的刘海，你爱在清早到谁的领带，我们都要爱，偏偏无法存在，不能明白，只能够期待，爱无处不在。 是爱，到头来也发现这是爱，流泪的微笑的都是爱，管它好与坏，总是不知却不来。雪花白，永远都渴望看桃花开，梁山伯辜负了祝英台，在很年很代，总是到处有悲哀。爱在阳光下、烛光下没变成爱，追却爱在黑暗里不愿离开。难道爱在不该爱的时候才爱？就失败不意外，总有爱在，爱在，我爱在黄昏看谁的留白，你爱在心脏打碎的等待，我们都要爱，偏偏无法从在不能明白，只能够期待而无处不在。后来微风都靠树枝摇摆，从来种子都靠春泥破开，所有人世间的美好都存在，就算看不到都依然存在，在意料之外。我的女孩，你快走过来，爱在期待，爱在爱在，爱无处不不在，我们无处不在。谁的明白，哦，也无法存在，明白才能够期待。我爱在楼下找谁的门牌，你爱在图上靠谁的胸怀，我们都要爱，偏偏分开，无奈不能明白，不能够期待，爱无处不在。 多少年我们苦练英文发音和文法，这几年换他们卷着舌头学品赏巨鹿的变化， 平平仄仄平平仄， 好聪明的中国人，好优美的中国话。 扁担宽，板凳长，扁担长绑在板凳上，板凳不让扁担绑在板凳上，扁担偏要绑在板凳上，板凳偏偏不让扁担绑在板凳上。到底扁担宽还是板凳长？哥哥弟弟坡前坐，坡上卧着一只鹅，坡下流着一条河。哥哥说 坡的河， 弟弟说 儿的鹅， 鹅要过河，河要渡鹅，不知是那鹅过河还是 全世界。 多少年我们苦练英文发音和文法，这几年换他们卷着舌头学品赏巨鹿的变化， 仄仄平平仄仄平， 好聪明的中国人，好优美的中国话。 有个小孩叫小兔，上街打醋又买布，买了布打了醋，回头看见鹰抓兔，放下布喝下醋，上前去追鹰和兔，飞了鹰跑了兔，撒了醋湿了布，嘴说腿嘴说嘴嘴说腿爱说腿，腿说嘴才甩嘴，光动嘴不动嘴，光动腿不动嘴，不如不讲腿和嘴，到底是那嘴说腿还是嘴说腿？ 全世界全世界都 西家小姐，清秀悠悠不我新鲜，半生间日日在家门前放纸鸢，不过茫茫人海偶然的遇见，谁知打破所有天线，只在一瞬间注定沦陷你眉间。 望着天，慢慢的静静的度过久久的时间，真的好想让你永远留在我的身边，数着蝴蝶在花丛中飞舞翩翩，今生与你相遇，前世柔情继续，你的身影为何消失得这样了无音讯，曾经为你写满那封相思的信，再也不会变成我心里那把忧伤的 爱。自贵中谁家小姐，清胸悠悠不我新鲜，半生间日日在他门前放纸鸢，不过茫茫人海偶然的遇见，打破所有天线，我只在一瞬间注定沦陷你眉间。 Baby, 给你 时装周刊推荐，满满的大牌新装，让自己的眼睛 OK。米其林餐厅推荐，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，让自己的嘴巴 OK。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， 这里是 OK 音乐。 OK。 当年许慧欣的第一张唱片《快乐为主》虽然是一张初出茅庐的专辑，但是呢，也让人听不出任何声色的成分。当然，除了唱功之外呢，他正面的态度和形象，同时也为他加了很多分。来分享一下这首主打歌，叫做《快乐为主》。 中他命运哦，哎，悠悠生命。 新的灵魂，这是爱戴带来的彩云追月。最后一首歌来分享一下曹格，曹格的随性和什么都能唱的好嗓子，让他有机会可以尝试各种各样不一样的曲风。来听听看这首民族风和 RV 相互渗透的曲目，名字叫做姑娘。 姑娘看来很熟悉，我在哪里见过你，我一下却想不起是否在梦里。姑娘家乡在哪里，竟会如此的美丽，哎呀真的好可惜，该早点就认识你。